大家好，我是雨木。这是一篇观察，观察什么？就是观察生活。生活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观察。这一篇叫做怪我过分着迷。怪我过分着迷。它是有一个意思，其实它是张国荣唱过的一首歌，很久了。很久了，哪一张专辑我也想不起来，我只记得这六个字，怪我过分着迷。活着的感觉也可以来自于偷听。下班时间，我来到地底下，地下，有的人静止，有的人走动。我站在人群之中，听着远近高低的声音。学生族说着他们的老师，上班族说着他们的办公室。虽然七嘴来自八方，但若想认真听清楚哪一个声音，也不是太困难。像是，好比说排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儿子吧，不知道。排在我前面的男人和他的儿子正在说话，我没有想要偷听。有时候就像是怪他距离太近，就像是怪我过分着迷。人嘛，就是在动静之间东张西望的，外挂无聊之中找有趣。好，到底那男人说了什么？他是说，你看，还要等7分钟，我跟你说。爸爸5点半会到门口接你，你一定要准时出来。那男人的平和，语气很平和，他的儿子也很认真在那边听爸爸说话。他听完又还发问，说他没有准时出来会怎么样？男人就继续他平和的语气啊，回答：没有准时出来就会像现在这样。我偷听，也纳闷，或许偷偷被他儿子知道了我在想什么，所以他儿子就替我回答了。现在这样是怎样？没有准时出来就会像现在这样。那现在这样是怎样？这那男的背对我，可是他的后脑勺好像透着一股温度，叫做不厌其烦啊，就继续耐着性子回答他的小孩。男人说：你准时出来，然后我们穿过马路进地铁站，5点43分有一班列车，不用等另外一班而多花7分钟。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像你5点半出来，就5点半出来就对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去赶上某一班车。但如果没有准时出来的话，就要再多等7分钟。我想他是这个意思啊，那我就看看四周啊，就的确，我站在这种就是城市中那么现代化的车站里面。随处都显示着下一班车的倒数计时，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相对的不是那么大城市的偏乡，好，或者是路边，而等着一个望眼欲穿的客运巴士，也不知道下一班什么时候来。没有，在这个大城市里面。很多数字都在倒数计时，跟你告诉我车子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以为自己早就被这种城市般，像城市一样密室般这种盲井类调教的很适应啊，但是听到路人这两个的对话，依然让我感到蛮意外的，不愿意多等7分钟。你知道那个不愿意的，不是说什么真的7分钟都不愿意等，或者是他也许有事情要忙嘛，只是，他也说了一个他的看法嘛，就觉得 既然可以，那为什么要多等七分钟？就是那种味道，而不是真的那么的不甘愿等我。OK， 我可以想象。他儿子就说：“哈、哦，后来他儿子还有再说一句话，说多等七分钟，就多等七分钟啊。”再来我就没有听了啊。那个地铁也进站比较大声，我也就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了。回到地面上，转乘公车，我离家越来越近了。我要回家路上嘛。公车的这个引擎啊的噪音相当大，盖住了车厢内有播放的广播节目，但是片片段段还可以是。可以听得出来，那个广播节目在放古典乐，很有气质气息哈、啊，是可以想象个启动又刹车的周期的公车的声音呢、啊，引擎声音，那是隐隐约约、片片段段又可以听得到古典乐，就是那样的一台公车。我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哈，那。公车开动就是那样嘛，一档油门离合，二档油门离合，三档这样就开始就那个引擎那个换挡的声音嘛，就开动，连续的这个机械声碾过我的耳朵，其实也就很习惯了嘛，因为就一直蛮常在搭公车的，我感觉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各式各样的噪音笼罩着。其实我不会觉得说那是我很不愿意听到的声音，只是噪音好像是噪音的它的定义嘛，噪音就是怎么讲啊，没有我不晓得，没有意义的声音嘛，是没办法体会的声音，噪音。而唯一能做的呢，我就是专注这些各种声音里面的其中一个。总算是听出来广播节目在放的好像是肖邦 的第八号夜曲，就 很熟的那个旋律，只不过孩童乘客车上有小朋友使我转移注意了。一位伟大的妈妈真的带着三个小孩、哦、面对面坐，她一个那个四个人的位置，两面对面这样，所以一个妈妈带三个小孩。好，那这个最小的还在襁褓，就是还不会走路，躺在娃娃车、在旁边。另外两个孩子呢，就是在座位上嘛，玩着嚷着，问问题，扭动，什么都做，就是不坐好，就是小孩嘛。但是呢，他们俩这个小朋友啊，就是不管再怎么样的躁动啊，他也没有离开位置上。应该想象嘛，就是在位置上一直扭来扭去啊，这边摸摸这个，问一下这个，看到那是什么，这是什么的，他都没有离开位置。而妈妈呢，也没有失去理智，小孩没有离开过座位，妈妈也没有失去理智。像一个温和的应该说 lose temper， 没有失去他的那个耐心啊。就妈妈就一直很温和的语音，哦，就是像一个很温和的语音警报器，看到什么动作就做好，小声啊，就做好就叫小孩做好，小声就是叫小孩不要大叫。然而呢，这个小朋友的动作就是越来越亢奋，说话声音也越来越大声，越发洪亮。车窗外的城市的跑动啊，我是觉得也没有很打扰我啦，就是你知道有人就是很怕小孩吵嘛，我是觉得公车嘛，这就小孩嘛，那也你能指望小孩要干嘛，就是他会做小孩该做的事情。而且人家妈妈不就在旁边看着吗？会有多大的事情呢、啊？我尝试哦，就是聆听那个公车在放广播嘛，然后加入一些小孩的嬉闹声，也是算一种 新的 remix 吧。那随着这个旋律升温哦，像汤锅里翻腾的面条啊，然后泡泡越来越满，越来越满，越来越满。你有煮过面的知道哈、哦，泡泡越来越满，越来越满，眼看那个泡泡就要溢出来了，但是没有溢出来。那种感觉就像小孩就突然越来越大声，小孩可是也就那样，没有溢出来。车窗外流动的风景就停下来，再也不动了。是谁暂停了这些呢？原来是靠站，靠站，那就没有再开动。公车停靠的这一站呢，没有再开动。这里不是终点站啊，司机说话。说话，司机说什么？我可以看见你们没有绑安全带，要不要我亲自替你们绑安全带？这两个小朋友啊，就 stone 的，就是不动了，就停下他真的动作，像一二三木头人，但是他们一点也没有害怕的表情，因为他们正在寻找司机到底是躲在哪里，这个声音从哪里来。小孩不太知道哪一个是车头，哪个是车尾，或者是司机应该在哪里开车这样，不晓得。他只听到有好像有人在跟他们说话，司机到底躲在哪里？而且司机到底是怎么看见他们的？而且这种隔空对话，就是他们找不到司机在哪里，但是司机对他们说话，所以要开始像隔空对话。就是小朋友就说，为什么看得见？真的看得见啊？怎么看得见？为什么看得见？司机就说，你们不绑安全带，不坐好，我就不开车。哎呦，有点威胁哈，有点威胁。那我小朋友讲，我小朋友，我们有坐好啊，对啊，我们有坐在椅子上啊。司机就说，你们都不听妈妈的话，他说要你们坐好，你们不坐好。有危险性的动作不要做，车子在开，有危险，小孩就没讲话了。这句话很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，什么叫有危险性的动作不要做？那这个司机继续说，听妈妈的话坐好，要开车了。小朋友就好，公车又继续开，这就像是那个刚描述那种煮面的那个泡泡啊，泡泡就好像一时间就消退下去了。那段司机的话就像是替了那个一锅汤锅浇了一杯冷水啊，温度降下来。而我是替司机捏一把冷汗，为什么？就是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啊？因为是别人的小孩嘛，但是他的司机他很大，这个我也明白啊。只不过呢，公车也就再开了一站之遥，就再开一站而已，泡泡又要满出来了。司机又再一次说话啊，你们不是答应我要坐好吗？小朋友就说有坐好，我们有坐好。司机又，我看见你们没有坐好，是吧？小朋友就说在哪里？为什么看得见？哪里看见？司机说：“你们不坐好，我就不开车。”又来了，就这样，小朋友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尴尬，但是也不是很尴尬。总之，他就是一直这个样子。对话还没有结束啊，这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小朋友不会去说什么叫我们坐好，你可以开车了。就是小朋友不会这样说话的，得不到。回答得不到承诺，得不到保证，司机还是得开车嘛，毕竟还有其他的乘客。总算就是来到一个大站，比较多人上下车的。孩子的声音呢，打开了车门溜了出去啊，母子四个人就下车。对每一个人，包括他们自己，我觉得都是解脱吧，因为看妈妈的表情，压力也蛮大的。那下车。对大家都 OK， 但是刚说嘛，有一个在娃娃车里嘛，另外两个可以自己走，两个就没有帮忙推娃娃车，还小啦，就是先下车，然后在那边玩嬉闹啊，那妈妈就在那边推娃娃车，动作比较慢， 然后一边喊着小孩不要乱跑，站好。那我看那个娃娃车，你知道常常推车会有那个轮子啊，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嘛，各个方向的。它有时候就是不会那么的听话，就比较难推，要把它顺一顺。那我在这之后就是我看那360度旋转的推车小前轮不太听话，还有那妈妈穿了一双粉红色亮皮鱼口的高跟鞋，胖了很多道嘛，就是让她更难走啊。好不容易母子四人都下公车啊，就妈妈叫两个孩子，年纪比较大的两个，妈妈就叫他们说去前门。公车前门和司机说谢谢哦，这时候小孩子总算知道司机在哪里了，他就在前门啊、哦，就想象了，那是司机在车上嘛，然后两个小朋友在前门就大叫，精神百倍的洪亮的声音，谢谢司机伯伯，谢谢。我心里对这个印象很深刻，很深刻这个事情。车窗外的风景恢复流动，车子继续开。公车司机的嘴巴很接近麦克风，哦，就是他要讲话的时候有麦克风。我听到他有一声短短的叹气。如果我是司机，也许会做的一样的事情吧，也会有一样的叹气啊。有点烦，但不是讨厌，那是一种真的活着的反应吧。怪只怪过分着迷，对一些事情有那么些坚持吧。好的，如果你喜欢这篇观察，可以到我的网站阅读浏览，还有其他篇对于生活的观察，谢谢。